万岁！ 民父王氏一家打死葛彪一案，官涉皇亲，朕心特念，特命包拯审理此案，即日结清，亲赐。 万万岁！ 我说包大人呐，你快快结案，万岁可在宫中等着呢。告辞了。 请正连名，一家是皇亲，一家是黎民，此案叫我如何了断？前因后果，剧情真，却原来是葛彪果断打死人，分明是仗势欺人压梁山，钟某先断案糊涂不公平。葛彪行凶皆是，钟某先如此下判，朕臣令人苦恼。若将此案重新审，三小民性命得超生，怎奈打死了皇亲案情中，免死罪，当今万岁必不容，我丢官罢职无踪，情中只怕是一家老小活不长。岂不是救人未成，反送了他人的命？下一次斟酌良心。 王朝 有 唤王氏一家上堂。 王氏一家上堂。 叩见包大人。 王氏，此案官起重大，涉及皇亲，本府只好按律定罪。 不知包大人怎样定罪？ 民妇以下犯上，罪加一等，大宋的绿条。

还叫哪个去的名？我还叫哪个的朝生？手臂自有千斤重，

你们随包大人快快出去吧。 哥， 我死了会想你们的。 父全归，阴曹死灰，颠白黑，人民公道惩恶鬼，儿魂犹可解梦归，忠谋贤度长相悖，须记三家九门楣，母子也伴树干飞，床前明月洒叫一声为娘啊，便知你是谁。叫一声啊为娘，便知你是谁。

为你曾家里面费尽心，我为你杀生放肆去讨草，我为你献牺生命财增加发来李家子也当了真，一句精神如中人，我是左盼右等几杀人，满内我带着青楼去寻夫，谁满金山 是何英、毛维涛演唱的《断桥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

天上地下是家人，我是天上心肠难同啊呀，生平你爹也命光飞门，我也偏生爹爷灭女家亲闻，我为你情愿把心头，求一个纱窗空来贴花压身。